下一个顶级有趣的餐厅，我推荐给大家的是法国的 Le Panoramique， 它在阿尔卑斯的雪山之巅，白雪上的一种法式餐厅。可以想象一下，这么浪漫的一种氛围，在吃上极具浪漫的法式大餐，会是怎样的一种体验呢？这家餐厅呢，就坐落在名冠阿尔卑斯之巅的勃朗峰上。前来这里的游客可以体验一下在海拔4810米的高度之上用餐的滋味。不远处的阿尔卑斯最高峰的银色山脉，此起彼伏，连绵成片。在阳光明媚的日子里，这里是格外耀眼的。在雪山之巅享受美景的同时，还有最为正宗的法式大餐，绝对算得上是一次奢侈的人生体验了吧。特别提示大家，在雪山上吃饭，除了胆量要够，衣服也要够哦。接下来带领大家去往俄罗斯，感受一下 White Rabbit Restaurant。这里是有着玻璃穹顶的餐厅，莫斯科豪华的一个观景台。这里就是被公认为莫斯科最好的餐厅——白兔餐厅。最特别的就是这里拥有一个圆顶的全景玻璃天窗，可以360度无死角的来欣赏莫斯科超级震撼的景观。记得一定要在夜晚来这里，在这儿呢，你会觉得自己凌驾在整个城市之上，占据着莫斯科最好的位置。克里姆林宫的红色围墙、金色圆顶基督救世主大教堂，还有风景迷人的莫斯科河以及沿河风光，在这家餐厅统统尽收眼底。厨师们在这里将会用传统的方式制作传统的俄式美食，与超现代的技术相结合。难道这样的美食和美景，你不想来试上一试吗？ 首歌曲之后，欢迎回来，这里是 FM 九八六生活麻辣烫，我是各位的好朋友小彤。今天的节目当中呢，为大家盘点一下世界顶级有趣的那些美食餐厅。下一站我们去往的是罗马尼亚 ，Joban Bistro。酒吧里的奇幻蒸汽朋克世界在这里应有尽有。这是一个充满了铜制装置的酒吧，俨然就是一个奇幻的蒸汽朋克世界。灯光和装饰，每一个细节都纷纷透露出了舒适和工业化的感觉。这个酒吧完全是为现实的人们所幻化出来的一个机械梦想的环境。在这里浅酌一杯，仿佛便能进入凡尔纳笔下的奇幻色彩世界。虚构怀旧的二度空间，不自觉的你会担心身边的机械装置会隆隆作响起来，然后把自己带入另一个时空。德国是一个工业化的国家，就算他们做起餐厅来也都很工业化。德国的全自动化过山车餐厅就是接下来我要给大家推荐的最有趣的餐厅之一了。在这家过山车餐厅当中呢，除了厨师和一位迎宾的老者之外，便没有任何一位服务员了。从点餐、送餐到清理桌面，所有的步骤都是通过电脑操作的金属设备来完成的。这里呢是全球首家的全自动餐厅，那么顾客呢可以通过屏幕，甚至是发电子邮件的方式或者是短信的方式来进行点菜。看着过山车一般的传送带旋转下落的美味佳肴，在机器加工厂里用餐，是不是别有一番滋味呢？而在这里呢，所有的程序都是严格控制的，你只要做自己应该做的事情就 OK 了。如果是自由行去往德国的朋友呢，特别提示大家，这里的位置并不好找，还是下载好地图再行前往。 密密麻麻的资讯网络，寻找可以与你朝夕相随的同性价值，话里话外的讨论主题，编织着有形有色的点滴生活。行走在记录着往事的城市街道，驾驶着私家爱车，驾驶着一种聆听心情，移动资讯的新车私家定制。 这里是 FM 九八六。记忆，一种打破时间局限的插叙影像，牵引着时光荏苒的思想印记，记录眼中的点滴虹彩，印刻属于未来回忆的定格时间。晚间的怅然时段，呼吸声音世界中的随行氧气，锁定你的行车私家定制，这里是 FM 九八六。 好的，一段广告之后欢迎回来。我们今天呢为大家盘点的是全球最有趣的餐厅。节目的上半时段呢，我们盘点了欧洲很多有趣的餐厅，那接下来回到亚洲看看，看看亚洲小分队为我们提供了哪些有趣的素材。亚洲最有趣的餐厅，首先我们去往泰国，这是一个私人树屋餐厅，我们拒绝摩天大楼，去寻找别具一格的树屋。暹罗湾孤岛上有一个豪华又别具一格的树屋餐厅，每一棵大树都是一个开放的私人餐厅，每个餐厅的造型又都是独一无二的。在这个远离喧嚣、没有摩天大楼的地方，终于可以感受私人小岛的体验了。一览宛若童话般的无敌海景，偶尔飞来几只不相识的好奇小鸟， 在大自然的怀抱当中尽情地享用美食吧。如果觉得在树上用餐还不够过瘾，还不够接地气的话，那接下来带你去瀑布脚下享用美食。下面我们去菲律宾，感受一下瀑布脚下的美食餐厅，在水中用餐是不是格外的舒适凉爽呢？你能想象一下，在飞流直下的瀑布边上，坐在水中品尝菲律宾地道美食是什么体验吗？其实呢，这是一个人工水坝，在水坝之下的餐厅能给你提供这样一番别具一格的体验。当你在这个餐厅用餐的过程当中，会感觉到水一直从脚边经过，千万别担心会被冲走。除了美丽的风景和特色的美食，饱餐之后呢，你还可以乘坐竹筏游览湖光山色，这种体验是不是从来没有想象过呢？当然了，特别提醒大家，吃菲律宾菜正宗的吃法就是用手抓，你要进行一下练习再去哦。 到哪里停泊，爱藏得那么久，怎能被轻易的推落，情如火难琢磨，叫人如何爱得从容，飞伤得那么重才放手。我们的爱燃烧在冷冷的冬，连感情的余温也消失得如此难懂，谁欲走谁挽留，谁会拥抱你在雨中，如果爱一分不够，请给我一个忘记的理由。我站在世界的屋顶，又不由自主地想你，在花灯初上的夜里着你的呼吸，我站在世界的屋顶，又开始不停地想你，在每个无助的夜里想爱你，却怕辜负我自己。燃烧在冷冷的冬，连感情的余温也消失得如此难懂，谁欲走谁挽留，谁会拥抱你在雨中，如果爱一分不够，请给我一个忘记的理由。我站在世界的屋顶，又不由自主地想，在花灯初上的夜里呼吸着你的呼吸，我站在世界的屋顶，又开始不停地想你，在每一个无助的夜里想爱你，却怕辜负我自己。 一首歌曲之后，欢迎回来，这里是 FM 九八六生活麻辣烫，我是各位的好朋友小彤。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来为大家盘点一下世界那些顶级有趣的餐厅。下一站带领大家去往日本，去感受梦游仙境一般的兔子洞中用餐的感觉。这里呢，可能是你在日本最异想天开的用餐体验之一了。兔子餐厅把整个爱丽丝梦游仙境里的魔幻世界搬到了现实中来。满墙的爱丽丝壁画，穿着萝莉裙的员工，从饮品的名字还有各种造型，你都能感觉到这里的一切都充满了童话的色彩。当你走进餐厅的那一刻，仿佛就是爱丽丝掉进了兔子洞一般的那种感觉，一下子就融入到了奇幻的童话世界里，还有不少 cosplay 来这儿就餐。下一个有趣的餐厅，我们去往韩国，去那里的复古相机咖啡馆，这应该算得上是一生中必去的咖啡馆之一了。远远的，在大草坪上的一家咖啡店，是一个巨无霸的老式相机的造型。这家店呢，是由一位酷爱摄影的退役空军直升机师来开设的。在里面待久了，会让人有一种奇妙的幻觉，因为我们是真的在相机里吗？不同于其他机械的外观装置，这里面其实小滋味十足。这个大相机还曾被评为此前必去喝的咖啡馆之一哦。也许这样给他一个评价显得有一点残酷，但是想一想，是不是错过了还显得更加遗憾呢？如果你是 Hello Kitty 的粉儿，那么接下来跟我去香港，香港的 Hello Kitty 中菜轩，当传统的中餐遇上 Hello Kitty 会有怎样的碰撞呢？说到中餐馆，想必你一定会想到古香古色的木式装潢，但是这家餐厅当中却是很不一样，它的装饰和菜品细节处处配上了 Hello Kitty 的元素。跟 Hello Kitty 主题的西餐厅不同的是，这里的中国风 Kitty 仿佛摇身一变，变成了古典而又温婉的萌妹子。来这儿用餐的时候，仿佛一切都变得温柔起来，就连很多男孩子也会爱上这里，软软的一颗心被融化了呢。 每天在城市的钢筋丛林里走来走去，曾欣喜过，也曾寂寞的忧伤过，曾憧憬过，也孤单的迷茫过。夜色再次来临，音乐已经响起，让心事在这里停留，因为夜晚的声音会发光。锁定你的行车私家定制，这里是 FM 九八六。陪伴来自一份贴心的跟随，跟随来自一份对倡导的认同，认同来自随时随地对健康的提示，提示是对健康的跟随陪伴。 As the life healthy oxygen， 减少尾气，我为城市健康代言。锁定你的行车私家定制，这里是FM 九八六。 以卓越聆听导向，还原声音，动人之美，有品质的收听体验，此刻呈现。FM 九十八点六，